喂，已經令到我哋非常之憂心。我覺得如果港大嘅分定唔夠，我覺得如果即係我覺得我哋如果港大嘅分定咧係去到即係喂我哋有生存危機嘅話，我唔覺得港大嘅校友唔會幫忙喎。 第一個幫忙嗰個叫特區政府啊，應該係嘛？ 系嘛？ 應該係特區政府俾多啲錢，啲大專院校啊， 係嘛？ 應該係咁樣，而唔係話咩靠咩大陸嘅咧，唔係。 係咯， 仲有嗰啲譬如嗰啲而家嘅通常嗰啲碩士研究生學位咧，佢哋係真係發咗好多咧，係俾嗰啲嘅內地嘅學生啦。當然有係可以 argue 嘅，但呢即係 arguable 啦，即係話係咪要開放曬俾佢哋啊咁樣？因為我哋始終我哋都希望我哋能夠產生到即係個有。个国际嘅面向啊，或者系我哋希望都可以有吸引到多啲嘅本地生或者分队咯。你冇理由全部你自己嗰啲嘅即系叫做研究生嘅学位啊，即系嗰啲叫做MPhil 嗰啲嘅位置系净系得个大就系大陆嘅内地学生可以嚟读嘅啫，或者大部分啦 吓。佢为咗个排名啊嘛， 即系呢一个系 佢为咗 已经匪夷所思啊。咁你香港本地嗰啲好啦，佢研究嗰个题目又唔系研究香港啦，到时候。咁你喂你又咁你又点样培训嗰啲嘅本地嘅人才出嚟咧？透过你自己本地嘅大学。 唔系，佢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在于阿明头先你讲咧，就系因为而家你要将个学术排名排得高嘅话咧，如果你要做净系做香港嘅研究咧，其实系唔够嘅。因為你又出唔到啲好出名嘅學術期刊噶嘛，咁但係另一方面，你冇理由當咗內地嘅學生。如果你話係一國兩制之下，你都當係國際學生嘅喎。我用翻你個 logic 啊，喂，點解嗰啲係叫國際學生？同埋亦都反映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即係外國啲鬼仔唔係咁多或者鬼妹咧，係中意嚟香港嘛。咁佢咪所以全面吸納嗰扎友咯。我嚟即係競爭呢一個嘅嗰啲咩 QS 嗰啲排名囉。 唔係，但係同時一樣嘢就係話講緊你香港，唔係佢成個制度本身亦都好唔非法你香港本地嗰啲 MPhil 㗎嘛。第一樣嘢其實你 MPhil 佢要求嘅你就係全職啦。但係即係香港未必有咁多人願意咁樣做。 唔係啊，即係你阿蔡子強就唔肯啦。唔係蔡子強肯喎，佢蔡子強。 蔡子強做 MPhil 㗎， 即係唔係咁多人願意咁樣做啊？講緊嗰樣嘢係。 同埋你唔係好難，唔容易畢業㗎。如果你讀 MPhil 嘅話，因為你真係完全係 research degree 嚟。噶嘛， 系啊， 唉， 好，咁啊得罪咗蔡子强添，唉，唔系咁，但系喂，即系我哋觉得就系呢样嘢啦，咁即系嚟嘅你港大真系好大镬啊，系嘛？ 但系其实咧，佢即使换咗港大校长咧，我谂其实咧，你谂你望真系望下嗰八间院校，最近佢话咩挂嗰个 港独期 嘅时候咧，你见到嗰咁多间院校嘅校长。系我相信啊，系应该系有一定嘅压力压落嚟，先至有八间九间大专校嘅校长去写稿简短嘅公开信。 嗯， 喂，跟住讲呢一个就咁讲呢一段嘢，已经系匪夷所思。 啱啊！ 我哋成日讲话咩学术自由啊，喺校园里边有言论自由啊，嗰啲校长已经系完全系 跪低晒嘛， 即系佢哋自己都跪嘅。你话哎呀换校长，港大换校长，其实老实讲啊，你搵你而家试下，你讲一个。系可以真系话到俾香港人听，佢就系捍卫学术自由同埋言论自由嘅校长嚟听下。 嗯， 揾到都笑啦！你睇下教育大学嘅校长，香港人嚟啩？直头有啲学生挂完玩之后，然后即刻我听讲啦，就系以我了解啦，就系好快就有个唔知保安部咁样整咗条片出咗街，俾啲传媒，啲传媒播手刮个学生出嚟。 嗯， 你边度咁都得噶，大佬？ 喂，所以你咪话其实行路打到褪嘅。你记唔记得当年咧，北大蔡元培喺五四运动嗰个时候，嗱，嗰啲学生仲离谱，仲劲过我哋啦。 火烧赵家楼。 喂，大佬冲入人哋嗰度， 痛打张中祥。 喂，蔡元培系顶嘅，同啲学生。 佢直头话，佢话你北洋政府放晒学生，你要拉拉我，因为我系校长。 系啊， 你而家睇下有冇啲校长系咁样做嘅？ 冇啊， 喂，大佬撇条 banner 啫嘛。有咩咁大件事啊，大哥？ 唔係事後仲有意外，就係講緊北洋軍就打死咗個學生嘅，段祺瑞都親自走出嚟道歉㗎，係講緊當時北洋軍閥都係咁樣啊。 喂，點解你唔可以用嗰句名句係咪狄更斯啊？我都唔記得咗啦，係咪？因為有一個人糾正過我。 我唔同意你嘅説話。 喂，我唔同意你嘅內容，但係我誓死捍衞你，即係表達呢個意見嘅權利啊嘛，大哥。喂，點解唔可以講呢句嘢咧？